吻和，令彼都想不要只恋一个，任笑声很少，眼泪太多。我跟你绝对不配星座，而两手触不到岸，也想到岸，永远一起使节一试好过，就算一周中数日痛楚，为你好。 新城广播剧团陈文焕、钟欣桐、周子驹、叶文辉，《安拉上的恋人们》第一集。 细细个嘅时候，曾经听过一个童话故事，叫做《黑盖王子》。故事里面嘅王子同埋黑盖，因为一次的误会而调转了身份，但是因为这个难得的机会，令到他们两个人重新地认识自己。有阵时我真的希望可以成为故事里面的王子，可以找到另外一个人和自己调转身份。我实在太厌倦现在的自己了，如果有机会，我想一切可以重新地开始。我叫彭小敏，今年17岁，生长在一个一般人觉得很幸福的有钱家庭。我不否认自己家很有钱，我由小到大衣食无忧，因为我妈咪 Michelle 妈是城里面最出名的时装设计师，也是最多人追的单身妈咪。就是因为她大部分的时间都给了她的工作和世界各地的男朋友，而我虽然是她的独生女，但能够分到和她相处的日子其实是少之又少。 小敏啊，你今年几多岁啊？ 妈咪啊，呢啲嘢唔使问翻我住 啊！我唔系记性啊嘛，你去波场啊，俾啲名人版记者问起，咁答错就尴尬啦。 咁你几多岁啊？ 诶、哎，道理问翻妈咪嘅。 冇，我都冇记性咯，唔惊你同啲记者讲嘅答案同我唔夹口供啫。 啊，家下成日整蛊翻妈咪咯噃。 妈咪啊，我今年17岁啦。 嗯，咁快就十几年，时间真係觉得太快。嗯，小敏啊，你今年想要乜嘢生日礼物啊？ 係咪要乜都得先？ 咁你要乜嘢？妈咪几时令你失望过先？ 我想要一个新嘅爹哋啊。 你唔怕俾人抢咗你妈咪咩？ 爹哋都过咗身咁耐啦，我就係想有一个人可以照顾你咋。 呢啲嘢，妈咪自己会打算㗎啦。 妈咪同我永远都好似一对好朋友，多过似一对母女。可能有好多人会觉得呢种关系好开通、好自由，但喺我心底里面，其实宁愿妈咪当我永远都系3岁嘅时候，成日喺佢怀里面撒娇嘅宝贝女。其实我仲好想妈咪锡我多啲。喺好多人心目中，我潘小敏系一个好独立嘅女仔。或者是因为我在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关系，由小到大我都习惯了照顾自己，甚至照顾身边的人。好像我对着男朋友 Michael 那样，我成日都觉得自己像家姐多过像女朋友。为什么？那又要由我们相识那天讲起了。 嗰日系好多年前嘅9月1日，我啱啱插班读小学3年班。小息嘅时候，我喺学校操场第一次见到 Michael。嗰年佢仲系10岁嘅细路仔。 喂，许小东，我头先见到你书包入面收埋一个金牌摇摇啊，借嚟玩下得唔得？ 上次你梗系咁讲啦，之后啊，借咗部游戏机啊，仲未还翻俾我啊。 切，上次还上次，今次还今次，你而家究竟借唔借先？ 唔借。 咁高斗， 咩事啊？ 你两个帮我抢咗个书包个摇摇，我一阵请你哋食雪条。 你哋想点啊？你唔好行埋你啊！我话俾 Miss Wong 听噶。 你唔好以为你自己做班长就好威，净系识得责人咩？ 哼，俾翻我啊！ 玩完咪俾翻你啦。 你哋做乜嘢？ 靓妹，关你咩事啊？ 你哋高人咁多，做咩要抢人嘢玩啊？ 而家点啊？ 你帮我赶走埋佢，我请你每人食多条雪条。 你快啲俾翻阿瑶瑶佢，唔系 唔系，又告俾 Miss Wong 听。 俾翻个瑶瑶你， 你 仲理乜嘢啊？仲唔走？一阵佢哋告俾 Miss Wong 知噶啦。 我仲未知，你叫咩名啊？ 我叫潘小敏。 我叫许小东啊，我有英文名叫 Michael。 就是这样，我就认识了 Michael。 由四年级开始，我好像姐姐一样这样照顾 Michael。 我不单止一方面和他温习功课，还要朝朝叫他起身上学，暑假又要陪他参加课外活动。告诉你， Michael 懂踩单车和游水都全靠我教他而已。 Michael 就在我严密的保护下成长，或者因为我出生在一个单亲家庭的关系，我就当 Michael 是小孩一样。不过我后来只知道他原来不是这么想。记得 Form 2那一年圣诞节， Michael 让我去尖东看灯饰。 Merry Christmas。 只是一句 Merry Christmas 咋？我份圣诞礼物呢？ 不会争你的，啊，送给你。 什么来的？ 心急得你啊，连 Boxing Day 都等不及。 为什么是只戒指来的？ 我揀了很久了。 你都知道我不喜欢戒指的。 给个机会自己试下，试试下可能会喜欢呢。 做咩突然间讲埋啲咁深嘅嘢啊？ 我想以后每年圣诞节都可以同你一起过。 不嬲都一起过噶啦。 我系想话，俾我试下做你男朋友啊。 Michael 份人由细到大都系咁，好听啲，你可以话佢斯文有礼、大方得体。但系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睇，佢软弱、蛇龟同埋优柔寡断嘅性格，咁多年嚟就只有我先至接受得到。嗰晚佢同我讲话想我做佢女朋友，我心惊咗一惊，惊嘅系我一路都唔知道 Michael 原来系中意我，但系惊完之后我心有甜。对于一个14岁嘅女仔嚟讲，有乜嘢浪漫过有一个靓仔得嚟，但系又唔讨厌嘅男仔，又喺咁靓嘅灯饰之下向你示爱啊！喺当时咁浪漫嘅环境之下，相信任何一个女仔都会意乱情迷。冇办法抗拒，就系咁，我就做咗 Michael 嘅女朋友啦。 安拉上的恋人们，安拉上的恋人们。 Form 5嗰年 ，Michael 考到10A， 喺接受完全港记者访问之后。他拿着普林斯顿的奖学金去了美国升读大学。 Michael 走那天，很多同学和亲戚朋友去送机，整个场面好像小学读书的时候作文常提到的一幕，大家都很依依不舍，离愁别绪地送走 Michael。 跟我预料一样， Michael 在这么多人面前最快地喊了出来。 阿敏啊，我真的不舍得你。 傻瓜嚟噶，你挂住我可以打俾我噶嘛？ 但系见唔到你个样啊嘛。 家下你唔记得我样咩？ 你记住要等我翻嚟。 系唔好讲到好似打仗咁啦。Christmas 我过嚟探你啦。 仲要等多3个几月啊？ 系有几耐？眨下眼就到啦。喂，快啲入闸啦，唔系飞机唔等你噶。 你要保重自己啊。 你都系啊。 我听日等你到步，我打俾你啊。 系噶啦， 我等你啊。 我真系用咗九牛二虎之力，又挨又氹，先至令到 Michael 佢肯上飞机。喺离开机场嘅一刻，我突然间有一种如释重负嘅感觉。同 Michael 拍咗拖四年，佢第一次离开我身边。但由机场送佢机嘅呢一分钟开始，我发觉自己由头到尾都冇唔舍得佢嘅感觉啊！我好惊，但我脑里面又不由自主咁样浮现出一句谂法，就系、是、我其实系咪根本唔中意 Michael？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唉，唔紧要，迟咗一个零钟啫，都仲未破你上次四个钟头嘅纪录啊！ 老友鬼鬼，唔好窒我啦！最衰嗰个 Kelvin 叫我有车嗬，点知咁啱又撞正塞车。 边个 Kelvin 啊？有新男朋友啊？ 边度系？上次喺 David 个 party 度识噶，普通朋友嚟咋？ 你喺你男朋友个 party 度识男仔啊？ 上次咪同你讲过，我而家个男朋友叫 Patrick 啊！ 你放过我啦，记你啲男朋友啲名啊，仲难过上电视台玩一笔勾销啊！ 咁靓女又梗系多人追噶啦，其实我都好想好似你咁青梅竹马，从一而终。 无啦啦又烧埋我个搭， 你、啊、你朋友仔就快翻嚟放暑假，小别胜新婚，冧唔冧先？ 唉、哎，我都费事睬你啊！快啲行啦，踩完冰我约咗妈咪食饭啦，佢听日又要飞去 Paris 啊！ 你唔早讲，我睇中咗个手袋啊！唉，总之叫 Auntie 帮我买埋啦。 Maggie 系我由细识到大嘅好朋友 ，Maggie 份人都冇乜点嘅，佢除咗贪靓啲、贪小便宜啲、中意讲大话同埋迟到唔使半之外，其实都算冇乜缺点噶啦。当然做朋友嘅唔可以咁自私，我哋都要接受埋对方缺点噶嘛。始终人系冇十全十美。 喂，头先咧，你睇唔睇到喺溜冰场度教细路仔溜冰嗰个 Mix 啊？好靓仔啊，成个 Brad Pitt 咁款。 你可唔可以睇小镇男仔啫？做女仔唔可以咁琴青噶。 唔好讲到咁难听好唔好？我呢啲叫主动。 都系一句啫。 喂，你唔陪我 shopping 啊？行尽街先翻屋企咯。 都话约妈咪食饭咯。 咦，我袋呢？ 乜嘢袋啊？做咩个 locker 开咗嘅？ 头先我明明记得锁咗噶。 锁乜嘢啊？你睇连个锁都俾人叫烂埋啦。 咁点算啊？ 搵人嚟帮手啦。唔该，有冇人啊？ 小姐啊，同你企足五个钟啦，饭都未食，几时走得啊？ 嚟，等多阵啦，等多阵请你食饭啦。 喂，你两个钟头前都系咁讲啦，好心唔好等啦，佢要嚟一早嚟咗啦，系嘛？ 唔系咧，佢平时都系呢个时候出嚟噶。 喂，你呢句说话三个钟前已经讲过啦。 喂，你窒少我阵得唔得先？ 我都唔明你啊！上次踩冰明明识咗人噶啦，又唔问人攞电话。 咁女仔啊，梗有啲矜持先得噶嘛。 你而家企喺度斋等扮偶遇，仲话叫矜持啊你？ 喂，你又去边啊？ 去厕所得唔得啊？ 唔好去咁耐啊，佢随时出嚟噶。 有你咪得咯。 咁我惊啊嘛。 诶，冇你咁好气啊，我速去速回啦 吓。快啲啊！ 哎呀，哇，撞死人咩？ 唔好意思。 咦，你漏咗嘢喎？ 唔系我噶。 哇，咁靓嘅袋都唔要，名牌嚟噶。哇，鬼咁重嘅，带哑铃出街咩？ 你使唔使去咁耐啊？ 点啊？你个白马王子嚟咗未啊？ 佢嚟咗，我仲喺度等你咩？咦？你做咩突然间多咗个袋嘅？ 喺厕所执到噶。 咁顺？仲有冇得执啊？喂，入面咩嚟噶？ 冇睇过、啊。 仲唔快啲打嚟睇下？ 咦？啲咁缺德嘅嘢我唔做、啊。 所以咪由我呢个好姐妹帮你做咯。哇！带咁多嘢出街嘅。又手提电话，又化妆品啊！仲有呢本电子记事簿啊！我行咗好耐都唔舍得买啊！ 喂喂喂喂喂，你唔好乱整人哋啲嘢啦，好唔好啊？不如我哋攞去管理处咯。 咁就算啊！ 喂，唔系你想点啊？ 不如打电话俾个失主，等我哋亲自攞翻俾佢，或者佢会口酬我哋咧。 有冇咁笋啊？ 你睇下。 净系个袋咋？你做两个月快餐店啊，都买唔起啦！啲有钱人咁沙爽，唔会同我哋啲穷人计较嘅。 喂喂，咁快啲打俾佢啦！ 而家轮到你吹翻我转头啊！ 咁小马生日，我想买个新头盔俾佢嘛，我仲未储够钱啊！ 你个男朋友净系识得叫你买嘢啫。 佢个头盔都用咗好多年啦。 我而家唔系同你讲个头盔，系话你男朋友成日搵你笨啊！ 喂，你同佢系咪前世捞乱骨头嘅啫？见亲面都火星撞地球嘅。 我真系顶唔顺佢成日喺度扮华啲，成日揸个前妻，以为自己系天若有情。 系咪打电话啫？ 攞本记事簿嚟睇下先啦，睇下先。彭小敏17岁，住喺浅水湾3号啊。 唉，人哋系17岁，我同你又系17岁，佢又住浅水湾，我同你又住筲箕湾，点解呢个世界咁唔公平噶？ 唔好仗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先啦，有钱唔系咁巴闭啫，可能我哋第有钱过佢咧。 喂喂，电话电话电话， 睇到啦睇到啦，喂，你打定我打先？ 条桥你谂啊，梗系你打啦。 喂，你把声好听啲，你打好啲。 唔好话你生人生胆， 你识讲嘢过我啊嘛。话晒你都做过电话传销啊，你识讲价过我。 打咪打咯，攞个电话嚟。 喂， 唔该，彭小敏啊。 你系边个啊？点解用我手提电话打俾我啊？ 你是不是不见了书包啊？ 哦，是你偷了我书包。 我偷了你书包？ 安拉上的恋人们第一集，监制黎海山，编剧叶念心，统筹黄翠瑶，音乐制作阿君，制作乌兹别克，钟欣桐饰演盘小敏，陈文门饰演古家路，周子驹饰演 Michael，邓洁明饰演小敏妈妈，外婆饰演 Maggie，Vicky 饰演阿 J， 林俊宇、高汉杰、蔡朗贤饰演顽童，彭少明饰演 Michael 童年，袁咏琪饰演小敏童年，以及新城广播剧团联合演出。